展来表现，想给个甜蜜的你，成就有个性价值是刚刚入门，接下来你还有会弹琴会写歌会双截棍，头脑清楚不能迷糊，我要将你彻底改造，基因种出大变身，我决定接受你的人生，让你的世上不完整，

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可是电脑病毒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

什么证明不可以忘记你，一切在所不惜，过去不能抹去，你是我的证据。 被捧在手掌心上，